给我的永不会忘记，失去的我曾永远不幸，在你最美见你，你是别生你，我爱你在家，我爱你在家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我们的爱，我明白，一点神秘。

毅力和坚持。 美好的假期就该来场精彩的旅行，赶紧和亲朋好友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吧。现在红海滩不仅可以欣赏到红艳艳的滩涂，还可以吃到肥美的河蟹，香喷喷的稻米。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共度完美金秋假期。 速度，高度， Apple's grown like weed，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，唱尽每一段光阴。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，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经典的声音。 金秋旅游欢聚丰台，2007丰台旅游季开始了。丰台旅游委邀您来到世界花卉大观园，观看菊艺展、花车巡游、品美食、赏热舞，参加摄影绘画比赛，更有菊花擂台赛，让您体验传统斗菊的乐趣。

Thank you.